睇一啲朋友身邊發生嘅蝦碌嘢咧，即係你有時係咁噶嘛，你做嘢可能真係會好攰啦，或者你做嘢做到個人心情好差啦，咁然後突然之間可能一個 message 彈出嚟，可能個朋友真係分享佢一啲生活上嘅蠢嘢俾你聽咧，你係個人可以突然間心情好翻曬嘅。呢一個就係一個好例子啦。話說今朝我就喺度做緊嘢嘅時候。我電話就突然間響啦，跟住我朋友就分享咗一件趣聞俾我聽，就係、是、因為佢朝頭早嗌外賣，咁佢就想要個早餐啦，然後要一杯熱奶水咁樣，唔係熱奶茶咁樣 ，sorry， 連我自己都講錯咗。個故仔就係咧係一個溝通失效嘅故仔嚟嘅，因為咧而家好多嗌外賣咧，其實咪好方便噶嘛，你有時有舊式啲嘅茶餐廳，你就打個電話落去啦，係嘛？或者而家新啲，其實好多都已經呢幾年裝曬啲 app， 可以有一啲外賣平台去做啦。咁甚至乎有一啲你真係熟客仔咧，佢直頭有個電話號碼俾你，你加翻啲通訊軟件，你直接用個通訊軟件 WhatsApp 落單又得，點都得噶嘛。即係熟客嘅優待啦，呢啲咁啊，其實你WhatsApp 落單好啦，好老實講就係方便好多嘅。咁啊，於是乎咧，呢個朋友咧，佢就而家好慣性地用嗰啲語音輸入啊。佢就喺嗰个电话 app 嗰度，佢就嗌啦，啊，我想要一个早餐私餐，然后呢就想嗌杯热奶茶，但佢就好似我咁样口快快又讲错头先，佢就讲咗热奶水，咁然后佢睇都冇睇呢 就 send 啦， 佢就 send 咗出去， 可能或者个脑里面諗紧我究竟要热奶茶定系热柠水呢，系啦，即系 系啦，佢个解释就系同我讲，我嗰下咧唔知点解，我想讲热奶茶，但我个脑入边又同时间浮起咗热柠水呢个字出嚟，咁佢就于是乎唔小心将两者沟咗埋一齐，就 send 咗出去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喺电话嘅另一边咧，嗰个负责喺落单嗰个姐姐咧，即系茶餐厅负责嗰个老板娘啦，我估应该都应该系中年，唔系太老嘅啫，都后生嘅，应该四廿零岁左右，好有中气嗰啲姐姐嚟嘅，你可以幻想到。跟住佢见到呢一个嘅文字短信之后，佢就好无奈咁样话：热奶水？ 问号？ 问号？然后。哥哥仔，熱奶水，你玩嘢啊，係咪啊？ 我即係以為係嚟搞事嗰啲人。 係啦，跟住然後仲要俾好生鬼咁樣俾咗嗰啲 sticker 公仔咧，斜啤住我個 friend 啦，跟住以為佢你做乜嘢啊？你想嗌咩啊？即係有時佢哋心急就會懵懵地㗎啦，係咪先？咁跟住然後我個朋友就好尷尬啦，佢話啊 ，sorry。我是想讲热奶茶，我先冇谂清楚咁样。咁跟住佢将呢件事分享俾我哋嘅时候咧，因为配上嗰个姐姐，佢直头俾埋嗰个姐姐嗰个好无奈嘅语气我哋听啊。佢录咗句音去闹我个朋友，因为其实都唔系闹嘅，都系夹下佢啫。咁听到嗰个姐姐嗰把声系成件事系特别好笑嘅，咁啊笑咗一个笑啦，系啦，咁跟住然后咧，我就喺度谂啊，唔系热奶水呢样嘢好熟、啊，其实我有印象，我系曾经咧系睇一啲咩茶餐厅失传嘅饮品大全咧，系有出现过一啲类似嘅嘢嘅，跟住我就觉得其实我个朋友。应该都冇错啊！只要佢嗰一下企硬嘅话，佢话我系要热奶水啊，你俾唔到我就系、是、你问题咁样。 系 咁应该都过到骨啊咁样。 咁但系咩？你记唔记得嗰、那个？ 咁后屘咧系啦，我就特登上网揾翻，原来有一样嘢咧，即系其实好老实讲嘅，我系见过有人讲呢样嘢，即系我自己系冇试过嘅。原来以前嘅茶餐厅咧的而且确有一样嘢系叫奶水嘅，就系、是、炼奶就冲热水。 哦， 系即系尤其系俾啲小朋友饮嘅。咁当然我小朋友嘅时候冇试过啦，可能系去到我爸爸妈妈嗰啲年纪，或者可能系大我哋一两个 generation 嗰啲哥哥姐姐，佢哋细个嘅时候就有谂饮过啦。因为即系好老实讲，去茶餐厅咧，如果你小朋友，你好少会嗌奶茶咖啡饮噶嘛。即系阿爸阿妈通常啊，细路仔唔好饮呢啲啦， 甜可力嗰啲咯， 系啊，好削胃啊咁样啦。咁嗰阵时就好兴有样嘢叫奶水嘅，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叫做奶水蛋。 亦都被称为叫滚水弹，亦都有个 AKA 嘅名字叫做和尚跳海嘅。咁就係将隻生蛋打落啲滚水嗰度，咁你可以加啲炼奶或加啲砂糖去教嗰个味。咁我就喺度话其实冇理由个姐姐唔知㗎喎、啊、应该即以佢嘅年纪去做个咁即都做咗、啊、即做咗一段时间嘅应该会识得呢一啲嘅 但你 话 佢嗰把声各样比较后生啲啊， 四啊零岁咯， 系即系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即系奶水蛋都有听过，但系头先你讲嗰种炼奶加热水嘅呢种冲法，我又未听过，所以我都唔知啊，即系可能系好似你咁讲，因为佢叫做失传咗，或者已经少 好耐咯，系 咁多年去都冇乜人咁样叫，或者可能少人饮，或者再加上就系你啱啱讲小朋友可能有机会饮。 是 即多啲咁样。咁所以冇乜点样听过又。 我諗可能因为即係始终而家唔同咗呢多咗好多选择嘅。而家茶餐厅你唔飲呢啲即其实好老实讲嗰陣时呢啲叫做熱奶水呀嗰啲呢其实係一个代替品嚟嘅咋嘛。咁你而家啲小朋友学你话斋又 咁早熟已经飲奶茶啦。 喝力嗰啲大把嘢揀啦。咁而家咁多代替品嘅时候咁可能咪即慢慢呢啲传统啲嘅飲品咪即係失傳咗咯。我記得我早排仲見過咧，喺啲冰室啊，佢有啲懷舊餐單咧，我都見過有一樣嘢，我係好我細個都冇見過，我係特登見到佢個餐單上網查先知，原來有一樣嘢叫牛肉茶噶。有冇飲過 茶？我有見過，但我唔知咩嚟嘅。 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咩嚟。 我有見過啲餐牌有咯。 係啊，但係我唔敢嗌嚟飲啊。啲人話好好飲，但又有人同我講話好似腥腥地，所以我就唔係好敢挑戰揾次。不如 我而家即刻揾咩係牛肉茶咯？ 牛肉茶佢因為嗰陣時咧有一個有一個牌子嘅，佢嗰個牌子咧出一種牛肉汁咧係啲調味料嚟嘅。咁然後將嗰個調味料咧。爱嚟加热水啊，再加啲即系好多唔同做法啦，有啲加姜加枸杞啦，冇咁讲究，可能冇咁多嘢加啦吓。咁、啊、总之再煲咧，就成为咗呢一样叫做牛肉茶嘅东西嘅。咁但系好老实讲，我都真系近年有一啲专登系玩怀旧啊、玩复刻嘅茶餐厅，我先见到有呢一种饮品。即系正常你普普通通落楼下食早餐嗰啲茶餐厅，应该而家唔会见到噶啦。 哦，因为我屋企附近有一间真系好传统、好正宗、旧式一啲嘅。咁嗰、那个旧式唔系就系个铺头装修怀旧咯，而系佢里边负责嘅、嗯。即係沖茶啊，或者煮嘅嗰個都已經係伯伯嚟㗎啦，因為喺茶果嶺嗰邊嘅，咁都好出名嘅。咁屋企行過好近啫嘛，咁所以我久唔久有陣時即係天氣好就會去嗰度食早餐行過去嘅、嗯。 哇！你都幾好心機喎、 啊，係佢唔係好遠，好快嘅。 OK 咁跟住過到去就是、你坐喺成個空間裏面咧，你直情係有一種穿梭時空㗎嘛。 係 啦，咁而最正對於我嚟講，當然就係因為人多啦，跟住價錢。抵玩啦，同埋嗰个风味十足，因为你坐喺嗰度好舒服。 系冇冷气嘅，但系有冇冷气、 我通常好少夏天去嘅、哦，即系秋冬去多 就最舒服啦。呢啲秋天去就冇得输啦。 系啊，即系 而家都 OK 嘅呢啲天氣。 系而家啲天气都可以嘅，你去到坐得舒舒服服咁样，咁跟住你就见住伯伯就 serve， 跟住就会冲茶啊，跟住攞出嚟。有时好衰嘅，就系、是、坐喺嗰个空间嗰度饮嗰杯嘢，你硬系零舍觉得好味啲。嗰、那個一丁面咧，硬係覺得嗰啲麻油咧都濃郁啲嘅咁樣，即係 係有抵食喎咁樣，個心情好啲咁樣。 係啦，硬係咧，即係你平時都係食嗰啲嘅啫。你去到嗰度，硬係你中意要影張相啊。 明明佢個丁面都係嗰個牌子㗎啦， 咪就係、是、咯，你都係覺得好似唔同啲嘅咁樣，就係咧，即係有啲即係真係屬於舊式嘅冰室啊、茶餐廳咁樣。咁但係。更加多嘅就係而家扮翻舊嗰啲，即係個裝修要做翻以前。 但係呢啲就收得貴啲咯， 收得貴啲咯。 裝修越懷舊越靚嗰啲咧， 係啊，就千內裝修嘛， 可能爭咗成倍嘅啲早餐價錢可以。 係啊，咁但係就通常其實入到去食嗰啲嘢都差唔多，即係如果你話要揾翻你頭先講嗰啲最傳統嘅嗰啲食嘢啊嘢飲嘅話咧，可能真係去。 真係懷舊嘅嗰啲咧，就會多啲咯、嗯。但係就少咗好多，因為而家通常一係連鎖啦，一係嗰啲都係唔知乜乜茶餐廳、乜乜冰室都係攞個名，係、 啊、 都做嗰啲嘅啫。 同埋真係年代久遠嗰啲咧，近呢兩年我見執係有一間，執係有一間啊。我之前都有少少可惜係。冇去嘅，有一間咧係喺佐敦嗰邊好出名嘅， 叫咩名啊？ 唔記得叫咩名啦，亦都費事講啦。 你話執咗嘛？ 費宣傳，唔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好似最近又話開翻。 我上樓上嗰間。 係啊係啊係啊， 有個美字噶嘛？係 啊，你醒啊你醒，係嗰間嗰間。 哦，係啊，嗰間入到去好似你去咗港產片嘅空間咁樣。係 打卡係一流嘅嗰間。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有去過嗰度嘅。咁上去影相同埋你超超地係正嘅，因為我有段時間。啊！都谂下系几时先？我有段时间系好中意去揾唔同嘅冰室去试嘅，咁、所以想好似系咪大学毕业未有工翻嗰阵？ 哦， 即系冇嘢做，冇乜世艺， 就去洗钱啦。 跟住就你又冇错，我又唔能够话你错嘅。但系就会去好多唔同区份去睇下嗰度有啲咩特别咯。咁、跟住油尖旺区。我就 search 到有呢一间餐室咁样，咁、 okay, okay. 又真系上去坐低食过一个 lunch time 嚟噶。 OK， 就食过唔知嗰啲啲茄汁意粉咁样样、 okay. 或者系啦，即系嗰种咧好中式嘅西 好传统嘅吓，好港式嗰种咯。 系啦，港式嘅西餐喺茶餐厅你会食到啦，咁样。咁有段時間好中意揾呢啲嘅，因為我嗰陣時嘅諗法係覺得，我未揾到工有時間啦、第二就係、我今舊都係咁諗嘅。去旅行嘅時候，你會去揾當地一啲好有特色嘅地方去行啊，去食啊。 嗯嗯 但喺自己地方通常會少啲嘅。通常你真係為求飽肚，我喺油尖旺區見到邊間就食，但係你從來冇理過附近其實可能有啲鋪頭仔係正嘅，或者有歷史嘅嗰啲，反而遊客你上網去睇一啲。台灣寫嗰啲 blog 咧，反而會介紹翻，哦呢一間好出名啊咁。 上環牛腩。 系啊，嗰啲啦，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上環，我每次經過啊，我都有你呢個癖好嘅。例如上環，每次我去親嗰頭食嘢，我都會去飲蔗汁嘅。有一間蔗汁喺斜路行上去，好正嘅。 系 啊，我每次都會去嘅，我都有呢一鋪人嘅。 系， 所以大家可以，仲有兩日又放假啦，又禮拜六日啦。咁啊，如果未飛嘅朋友，咪去發掘下咯， 去下啲地方咯， 睇下揾唔揾到嗰啲咩滾水蛋飲下咯。 系啊， 不過唔好嗌錯奶茶，你唔好嗌奶水，奶水你唔好嗌錯奶茶。 如果你真係想飲，你就同佢講話，係我真係想飲。 係 啦，你話俾佢聽 ，confirm 啲。 炼奶热水咁样咁就最好啦。你讲起头先喺旧底冰室餐室咧，嗰种怀旧 mood 咧，即系如果我幻想自己坐喺度食嘢嘅话咧，我会拣呢只歌嚟听咯。同样呢一首歌都系有一种怀旧少少啦，但系你穿越翻时空去翻旧底年代嘅一首歌，有陈奕迅嘅《万分雅架》。 若如若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此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长镜花一切如万分瓦架，由他去转化。少得到但只跟那花朵、苦水脆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

就好似呢首歌咁啊，由个 intro 一开始第一粒音啊，已经好似带你去咗个异世界咁啊。仲有追刘颖婷嘅新歌叫《从零开始的新世界》。 心敞开，邀请卡我已负载，无从找来登台衣裳，潜入了新世代。 刘应婷的派台歌叫从零开始的新世界，就上一次你勇敢咁样去向前，好似冒险咁样，又系几时咧？ Drowning and falling. my breath in you. Around and around I'm on the road. The live is the midpoint from 1 to 2. Dancing in the air. On the way I really felt the pressure that I can't imagine. Then I learned to learn it from the elements sun by asking for magic. I love to serve now. Learning from the drowning and falling, saving's a reason. I love and serve now. Drinking on a bloody pill like whiskey, celebrating this parade. I'm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in the world. Hey, just walk around and around all this one time travel. So don't take things too hard. Too hard. Too hard. Too hard. Too hard. Too hard. Manson Vibes 嘅呢一首派台作品，好有冲浪感觉嘅一首歌，叫做 One Way Ticket 啊。当现实当中，我哋边有咁热血啦？通常我哋去揾自己嘅世界都系电话度，即系所以我哋每时每刻都要拎住佢喺手上面啦。 如神地我带住你看戏，睡觉痛心。名在手机里面，情感怎么冲淡？无尽的尘心，你间的耳环，都有黑你隔空爱神。你点的咖啡，我讲的笑话，一想到望贴身一样近。用 FaceTime 上映快又有气氛，日子很苦，但开心和大地散心。中秋节元宵佳节，谁点灯？

当中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阳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冯绍凯乐言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a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今日呢两位嘉宾，佢哋两个 friend 咗好多年噶啦噃。 无论系做音乐定系私底下，我谂佢哋嘅交情都会好似今日呢两句咁样，要嗲清楚嘅，听住咯。 吴业坤弟之交，咳神通广大。 我谂波成，你都系要请教一下咳神同埋吴业坤点样唱高音先得啦。 首先欢迎我哋松音乐今日嘉宾咧，包括有坤哥同埋咳新风嘅。系啦，我哋呢两句咧，应该阿坤哥嗰句咧要解释多少少，因为 我唔系好明白。 如果转做日文会唔会好啲？因为呢一句咧都系 search 出嚟咧，我哋先揾到嘅。咁、那个成语咧就叫做坤弟之交。个坤咧本身个写法系昆明嗰个坤嘅。咁啊，坤弟之交嘅意思即系话有如亲兄弟嘅交情。 系。 咁我哋就觉得完全系非常之适合今日你哋两个嘅状态啦。咁所以就食咗落去你个名度啦。 以坤派之交。 系啊，坤弟啊， 系 啊，坤弟之交，兄弟嗰 坤弟之好啊， 都有噶， 都有 啊。坤弟之好啊， 查嚟查你先，识识中文先。 系啊，唔忿气，即刻 search 查先。 即刻唔忿气， 系啦。咁跟住啊 ，Cousin 呢一句咧就系 Cousin 通广大啦。 呢个我输啦。 呢个得唔得？呢个食字。 哇！ 毛笔字写英文字啊，好嘢。 哦，系啊，有英文嘅书法，亦都有中文嘅书法。系啦，我哋嘅同事特登，因为我哋开始 写啊嘛。中意，系啊，满意，满意， 满意系嘛？十分有十分，好嘢。 好好， 系啦，因为谂咗呢一句，阿斌都好中意。话神通广大呢个食法食得好好嘅， 冇错， 系啊，呢个食字 或者神不知鬼不， 同埋摆喺咳神身上咧，我觉得好似好合理，好 啱嘅， 冇咩系咳神做唔到嘅嘢咁样，即系如果以音乐嚟计咁样， 系咩系神做唔到？ 神以前都系人， 冇错，做咗人做唔到嘅 嘢，所以佢就变成咗神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呢两句就送俾两位，希望 多谢，系 啦， 终于收到啦，终于收到， 第一次送俾你哋啦咁样， 咁第二次嚟嘅时候有冇噶？ 有，会唔同啊？下一次系 单刀还是？ 山都可能， 我哋已经谂定咗好多噶啦。系啊，虽然比较难啲咯，吴业坤呢个啲要食到自己难。 咁啊，坤我都期待咗好耐，其 实系嘛？你有冇谂过会变成啲咩字啊？ 我就谂唔到 啊， 就 嗰个字， 好难正面。 个坤字系啊， 系啊， 都系嘅，都系。 我有谂过敬业牛业坤咯，咁啊。 敬业牛，冇咗个吴字，唔得。 唔得啊， 唔紧要， 一 定要攞晒全名，我哋挑战。 唔敬业咯， 唔敬业，唔敬业，失业， 唔敬业坤咁样。 我下次再期待你， 系我下次 好快派过，好快派过，唔会 系嘛？今年呢一个，喂，系啦，咁啊，讲下，即系我一开始好似嗰个声男咁讲，你哋嘅交情，大家都知道你哋相识咗好多年啦，跟住去到二一年，即系难得你和我就一齐就 official 出歌啦。但系其实 day one 好似即近年好似系咪讲得太多，所以少人再问翻一开始你哋系点样？friend 噶，其实 点样 friend 系啊？过咧， 其实冇 friend 过， 到而家 纯粹系互相 之交， 互相攞利益嘅啫。 同事， 咁 互相利用，有啲冇价值咪利益咯，系咪先？ 即系而家都仲有，所以就继续喺度啦。 系啦， 冇噶啦，俾面嘅啫。 都觉得佢可以帮，哇，做啲底做得几好，可以录 cover 又帮手 mix 埋哦。咁 系自己唔使搞啊。 系啊，跟住。 壓榨一下咁樣咯， 係啊， 咁呢個都係即係普遍而家香港歌手對於香港監製嘅諗法嚟。 佢有利用我嘅知名度， 係 你知我幾 有知名度嘅咩？ 可以用到你個名啦，咁啊， 係冇啦 ，sorry。 係啦，咁但係 咁你又利用愛自己錢 係啊，可以用到嗱，攞嚟拍 MV 咯，使俾錢啦係嘛？ 好過分，要啊要啊要啊要啊， 以為要俾嘛？俾家用嗰啲咯， 少少啦少少啦， 個袋度咯，喺個袋度咯。 係，咁但係識咧，即係兩個識係幾時？因為其實你第二隻歌嗰時用咗點的歌已經同 Cousin 一齊作曲噶啦嘛。 其實是2012-2013年嘅，我哋 十年啦， 十年啦，即係要數就哇，原來有十年噶啦，咁樣咯。 係 嗰陣時佢 Golden 嘅時候， 係 咁我就做緊音樂節目主持嘅， 係 咁啊嗰時第一次認識啦，咁跟住到有一次就約佢 cover 佢哋好多好好聽嘅歌啦，譬如反擊的愛人啊，第一次就同佢錄 cover， 咁就成為咗一個 起始點， 冇錯。跟住又開始寫一啲，其實我嗰時寫歌會有寫歌，寫一啲碎片咧，叫做 係 好零碎嘅 melody， 又交俾佢， 係 咁佢就我哋慢慢就開始就交集就多啦，係啦咁樣咯，係啱啱 係一啲同好嘅嘢咯，因為其實碎片其實邊有人melody 一開始就寫 full song 嘅，都係碎片跟住。集埋一齐咁样，咁佢揾我嘅时候，我又觉得其实我平时都系咁样 judge 自己噶啦。咁既然佢问到我，咁我不如都系好坦白咁样答佢啦。呢度可以点，呢度可以点。咁跟住就一齐合写咗嗰首歌。 嗯， 咁系出咗街噶， 系， 仲要系喺佢未签唱片公司嘅时候已经出咗街，但系最好似好认真咁做咁样样咯，即系即真系想出街。咁跟住就想做一首好似同佢平時 cover 嗰啲歌啊，一支吉他一把聲有少少唔同，就係 full production。 嗯， 但係就都大家都牙牙熱氣啦，或者可能嗰個 production 上面可能個 studio 喺我自己屋企喺個間房，咁嗰陣時有好多唔同嘅音樂朋友，譬如 Nick 吹啦，譬如阿偉啦咁樣，跟住佢哋邀曬佢哋過嚟屋企去玩，咁就做呢首歌。咁大家都係知道係你之後，跟住佢哋就冇再問過攞錢啦。 哦， 可能知道你喺呢方面有啲難處咁樣， 有啲困難。 係啊，都費事打搞你啦，都係 太好啦，太好 啦， 都知問咗都冇啦。 有冇開過 invoice 俾你啊？ 冇， 係啦，咁 我哋開咗俾公司，係冇開俾我，太好啦， 係 揾到人 開咗俾你舊公司，所以都係 太好啦。 咁但係嗰陣時喺 Cousin 你眼中，即係坤哥呢一個歌手，佢有一啲碎片俾你聽，咁你覺得你會點樣形容嗰陣時嘅佢咧？你仲記唔記得？ 佢第一句。俾我聽嘅 melody 已經係就係嗰首劇頭嘅頭兩粒音咯 ，Wei Mi 咯 ，Wei Mi 係啊， 就冇啦， 係啦， 好碎好碎，兩個音啊，大佬好難諗出嚟， 碎成， 跟住就我幫佢諗曬成首歌啦。唔係啊，其實佢有佢係我哋好多歌都係一齊寫一半一半，即係都冇乜點分嗰啲咩 percentage， 你而家嗰啲又分得好清，我哋總之大家一齊做就 30% 嘛，大家好中意 30%，我哋50%， 每人50% 係嘛？係啦，咁咧喺劇透之後咧，咁佢足之簽咗公司啦，就佢開始佢嗰個歷程啦。咁跟住就好有緣分地，佢又揾咗我老闆做歌。咁我老闆又揾翻我做歌。咁跟住就好似好順理成章，我哋又可以繼續做佢比較commercial 啲啊，荒芜啲啊嘅做法咁樣樣。咁當然我同佢可能有一個好多古靈精怪嘅諗法咧，就留翻俾我哋可能平時出 YouTube 片嘅時候咧，就再做。咁其中一首咧就係八二歲嘅，原來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都好 random 嘅嘢，即係譬如有一首叫做試鞋不要露骨啦， 記得喎，大家都 就係同八二歲係同一日發生嘅，應該係係啦咁。咁最後八月歲跑出咗啦，係啦，咁因為真係一首情歌嚟㗎嘛，比起試鞋不要露骨啦咁樣，咁有機會下一首再 整一個， 再整一個， 呢隻應該係可以連到金曲， 連到金曲嚟㗎啦。 試完係我喺 華人至尊金曲， 冇錯。 我喺運動用品鋪見到一個男人，佢試鞋，跟住可能即係。條褲又少緊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就有一個，即係我哋就係嗰啲生活上面嗰啲嘢就好啱我同坤哥去做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佢揾我八二歲嗰樣嘢其實都好生活化嘅，咁又聽到一句説話，咁佢最後都好似比較好 金足啊嘛， 好咩咧？ 好作狀啊！ 好作狀， 好作狀， 懶感性咁。 嗱，你作狀一下，俾呢 個 觀眾聽啦。而家 你講一次嗰個啊， 深呼吸先， 係咪 MV？ 係啦，我俾四下 K 你。 係 ，one two three four。 如果大家都可以活到120歲、60歲，借你我嘅開始。 哇！好浪漫啊！呢、這 個係冇， 雖然我知道活到120歲，我覺得好慘。 但我唔知點解喺呢個空間好怪， 四個男人，五個、啊， 你同事五個男人喺度，哇！幾舒我哋 加埋就120歲咯， 差唔多啊，差唔多係嘛？ 又 過啦， 過啦，過120歲啦， 過啦。 所以佢話呢句係一句好浪漫嘅説話，但係我自己就覺得係因為佢個人浪漫，所以佢就會將嗰啲嘢聽成，我就算我鬧佢，佢都覺得好浪漫嘅，可能 浪漫 係啦。咁跟住 佢鬧你最浪漫， 佢冇鬧過我， 係咯，佢都唔覺得佢鬧你。 冇啊，我哋唔講嘢平時，冇交流嘅，冇交流。但 anyway 咧就係、是、我都我嚟今日嚟訪問之前咧，我都做過少少嘅好好奇咁樣，咁到底係咪真係可以活到120歲咧？ 嗯， 咁我係維基過嘅，原來係有一個人嘅，即係有記錄嘅，就係、是、一個法國嘅女人，佢1997年嘅時候就拜拜咗啦， 嗯， 佢就122歲。咁其余嗰个表下面嗰啲咧，大部分都系115歲嘅，系、 嗯、 啦，即系好多好多嘢一路碌落去 ，keep 住115歲。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有记录以嚟咧，可以一齐活到120歲咧，系冇啊，系冇嘅，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其实我喺度谂，我哋呢首歌做嘅历程咧，系跨越咗4年，因为佢系4年前上嚟我屋企，跟住去到4年之后今日先至排到台。其实4年之间可以发生好多事，譬如佢可以去咗好多地方，或者可能一个歌手都会转唔同嘅监制，或者系啦，即系好多可能中间有啲人与人之间嘅感情又会有微妙嘅变化啦，又可能有新嘅人加入，或者有啲旧嘅离开啦。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呢首歌佢代表住嘅意義有幾個嘅，第一就係歌迷對佢嘅認同同埋佢嘅支持，佢嘅期待咧，有一部分咧係完全冇變過嘅 ，keep 住喺度問80歲幾時出，80歲幾時出， 係見到， 係啦，好齊整嘅，整齊排列嗰啲 comment， 就令到我哋都覺得，我哋真係要做，我哋係會做嘅，但係我哋就睇下啊嗰啲 planning 可唔可以就下你嗰啲宣傳啊，或者你喺香港啊嗰啲時間先至一次過可能順利啲咁樣，咁結果等到今日，咁同埋除咗歌迷對佢嘅嗰種嘅感情之外，亦都係即係可能我同佢之間都冇乜點變化啦咁樣，咁同埋有一樣嘢佢 keep 得唔係好好嘅，就係佢 keep 唔到佢單身咯， 結埋婚 keep 唔到，佢 keep 得好差。 對唔住啊，咁多廣大嘅聽眾同埋樂迷，對唔住。 唔使對唔住， 唔使對唔住嘅，你做都係夢寐以求嘅嘢啦。 本身諗住60歲係你哋嘅開始，點知而家已經唔係啦。 太早開始啦，早咗少少， 未興奮先出發， 係未興奮先失望。 係 哦，咩啊咩啊？ 邊個失望？ 你失望啲咩？ 失望，冇事冇事冇事發生，冇事發生，冇事發生。 係你背負住期望， 係 啦。 係，做咗咯。我係要 你加把爹， 要繼續努力嘅。 係 你唔好，你哋一定會成日見到我。 但系其实会唔会话，即系喺今次120歲终于推出咗之后啦，再谂下喂，其实嚟紧即系可能坤哥自己发展也好，点都好，其实真系会想一路咁样去合作落去，即系可能真系可能监制都尽量希望可以揾翻 Cushion 啊，甚至乎好大部分嘅嘢都会同 Cushion 一起去做，咁样系对坤哥你嚟讲系最理想。 冇啊， 辛苦啊，点 解？ 你啲问啲呢啲问题，令到我哋破裂啊个关系。哇好你又开空头支票。 一讲得好一盏又唔系。 唔好又话咁又闹即刻第二。 佢当住我面咁样答。 係啦。点答你 系咪尴尬呢 唔尴尬嘅。 尴尬。 唔系因为暂时呢就我哋继续保持呢个关系啦。 有 好嘅关系啦。咁大家当有即我觉得我哋嗰啲写嘅歌即除咗 Edward 叫我哋写嘅嘢呢之外呢即有灵感我哋都会一起去做。 系， 即系譬如， 同埋一定系要系佢嗰啲叫做好 formal 嘅 project 里边，我哋随时佢心敲上嚟我屋企，我就唔会，喂你都唔揾我做嗰个，俾你上嚟啦， 系啦，帮你弹琴啦， 系啦， 唔俾你录音啦，唔帮你揿掣啦， 嬲你咁样样， 系， 咁我哋根本冇呢样嘢。 其實根本上佢之前都係有揾唔同嘅監製㗎啦，係啦，都已經係好，我慣咗㗎啦， 你中意啦，説話聽 咁多年都係咁樣 嘅， 所以我知道嗰個 pattern 過幾年先， 即係過四年奧運咁樣再翻嚟再做一首歌咁樣， 差唔多差唔多，唔係即係其實保持嗰、那個、okay. 即係大家唔需要，即係唔係一個叫做利益啊或者咩嘅關係咯，係啊，雖然 冇乜利益衝突嘅， 都冇乜衝突。 我有冇搶你飯碗啊？ 冇啊嘛。我有冇搶你飯碗啊？ 我俾咗個飯碗去，因為我近排咧會將呢首歌咧變成人民版。 嗯 係啊，咁都有機會，大家可能好快會聽到，可能係接近啲sweet sweet 嘅日子嘅時候啦。咁我都哇，我都日文我望到都喂，坤哥你唔好走，錄完唔好走，冇走，你坐低，你聽我。你睇下我啲日文咬字得唔得先？因為我真係唔識日文嘅，我就算之前同你唱啦啦粒song啊，我自己唱 first love 都係望住嗰啲羅馬拼音，跟住對到正，跟住播住嗰啲即係抽出嚟嗰啲唔係 外臟， 抽出嚟嗰啲人聲，咁啊一度對住宇多田光嘅把聲，對住久保田利伸把聲，係咪一樣嗰個發音？我係。咁樣去錄日文 cover 嘅，所以係一個好繁複嘅過程，因為我係 OCD 嚟嘅，係啦 ，OCD 啫， 係強迫症，我中意啲嘢好齊整，同埋我都唔中意有啲瑕疵咁樣， 係呢個好了解， 係啦，咁所以喺過程入面啲時間又唔係咁充足啦，咁就去近排都咁多分要結咁樣。 我俾你再变翻咁多分要见你， 咦听咦好似有啲 唔系 咁多结要解， 咁多结要解， 我要 解开你嘅心结。 因为我想提我话嗰样咧，以前我哋上网 search， 因为我哋嘅状态，譬如佢结咗婚，佢结婚，我记得你都系结咗婚啫嘛。 系啊， 我惊错啊嘛，上网 search， 跟住搵卡新风太太啦，见到唔知有一个网就话你太太系傅颖啊 ，Julissa。 系咪 ChatGPT 啊？系咪 ChatGoogle 啫？就咁都未去到ChatGPT。 香港女歌手， 我有埋前妻添噶。 吴 业坤系日本女歌手， 都有噶，好劲啊！维基真系 咩 send 翻俾我， 我呢条 link 俾你 ，send 翻俾我， 我 keep 俾你睇。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重蹈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可都变似碎，剩下窝心的你共同行走千里路径，也会成为乐趣。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着白发往新一张去追，如果走失了剩一个面对，惶恐不走进历史国度里，岁月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生趣？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最坏的结局粉碎，捉紧你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因为呢一首由柯新峰同埋吴业坤合作嘅新派头歌叫做《八二岁》，咁啊，佢哋两个话四年前已经开始创作噶啦。呢四年经历咗啲咩？中间呢首歌发生咗啲咩？啱下拍翻嚟咧，就会详细讲呢首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公布去年盈利近98亿3000万，按年升近3%，派末期息每股8.9。香港车务营运收入按年升近2%至134亿，但亏损进一步扩大至47亿3000万。行政总裁金泽培表示，三年疫情令车务营运总亏损达到超过140亿，但随住全面通关，不论本地或跨境客流都呈好的势头发展。他又說正就票價調整機制檢討和政府保持溝通，預計今年上半年可以完成。九龍塘一間小學和粉嶺一間幼稚園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分別有22名和21名學童感染。九龍塘筆架山小學有22名學童感染，年齡介乎5至7歲，他們自今月4日起先後出現病徵，7人已經求醫無需入院，他們的新冠病毒快測結果呈陰性。粉嶺保良局葉吳彬彬皇后山幼稚園有21名學童感染，由3至5歲，他們自上月28日起先後出現病徵，12人已經求醫無需入院，他們的新冠病毒快測亦是呈陰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听日率领香港物流发展局成员到珠海考察当地的物流园设施，他们将会先会见珠海市政府的代表，就香港和珠海如何进一步善用港珠澳大桥促进两地的物流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林世雄和物流发展局成员亦会考察珠海空港国际智慧物流园和粤港澳物流园，了解项目的最新进展和规划。林世雄同日挨晚返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初时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 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的情况。现在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和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黄竹坑体育馆咁远嘅。咁因为多车的关系，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塞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龙尾就排到彩虹隔音屏噶啦。港岛嘅路面咧，而家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去到纪元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观塘道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繁忙啊。西行线去龙翔道嘅龙尾排到德宝花园，而东行线咧，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而家都系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富豪东方酒店段，现时系多车嘅。尖沙咀中间道同埋缅甸台咧都有啲紧急嘅维修噶。咁啊，中间道近住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嗰段就封咗啦，部分缅甸台都系有封路措施噶。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段就多车，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日村，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啦，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和斜村至到美林村段，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达哥，青年人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攻略。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仲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揾工唔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睇下啦。完。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吴业坤帝之教，咳神通广大。 中音乐今日嘅嘉宾咧，包括有坤哥同埋柯新峰嘅。咁但系因为头先都讲呢一首歌经历咗四年，好多嘢会转变啦。咁其实你哋两个喺对方眼中，即系譬如柯神眼中嘅坤哥，或者坤哥眼中嘅柯神，呢四年之间应该都系睇住对方仕途上又好，生活当中嘅转变啊嗰啲咁。 佢主要系坚强咗咯，个人。 嗯， 佢不嬲都坚强噶啦，即系佢基本上佢冇 show 过懦弱嘅一面俾我睇嘅。 系。 基本上佢一個能量場、能量值好大嘅人，即係可能 龍珠嗰啲啊嘛， 講緊係會揀啲挑戰度好高嘅歌啊，喺我屋企張屋嘅時候，佢就會嗌歌啊咁樣樣，因為我嗌唔到歌噶嘛，即係我嗰種唱法係，或者我嗰種聲底係基本上嗌咗第二日講唔到嘢啦，基本上即晚就已經講唔到嘢啦，會痛嘅。咁但係佢係冇嘅，嗌完之後得啦得啦，我哋照講嘢，照打機，照食飯。照錄音是冇問題嘅， 嗯， 係啦，咁所以 我覺得佢嗰個堅強係幫到佢依幾年嘅經歷啦，即係可能徒步又喺依個城鎮又行過去第二個城鎮啦，跟住又可以一個人喺異鄉啊，去生活，去可能深刻係生存啦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佢係有一種俾自己嘅使命喺度咯，即係可能佢就注定要去日本嗰一轉，亦都係注定就要識到個愛子翻嚟咁樣，識到 頑強嘅生命力， 係啦係啦。 我覺得 Cousin 就我就冇睇佢咁透徹啦，睇啲嘢咁，但係見但係見到佢即係一步一步咁，即係做咗個好多人嘅監製啦。而家就咁，其實我都希望即係你都。搵到啲錢啦！ 突然間可以講生日願望， 最誠意， 幾有誠意，發財啦！ 係啊，恭喜發財啦，賺多啲啦，大家買精神啦！ 大家其實我都即係覺得大家咧，即係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嘢啦，又可以維持到生活啦，其實已經好幸福啊！即係而家諗翻轉頭咧，咁所以我都。即我都你話好堅強好咩都好，即係其實已經即係知足啦嘛，而家可以越嚟越知足啦，嗰、那個心咁，所以係咯，即係大家又可以做啲 cover， 譬如日文版其實都公司都冇話特登要做我哋，但係都想自發性去做一啲嘢咁，所以。 咁公司幾開心，你哋會自發性做啲嘢嘅。 咁咪勤力仔，勤力仔，唔好意思，自己賺自己， 佢哋都開心啊， 兜圈賺自己， 大家開心，大家開心。 咁但係有冇話以前即係譬如識咗都咁多年，其實以前細個啲嘅時候，兩個之間有時即係錄完 cover 好，即係傾偈都會有嗰種講下，希望將來會 achieve 啲乜嘢啊？有冇傾呢啲偈嘅？ 有噶，全部都實現到。 例如有啲咩嘅？嗰時講過啲咩噶？ 冇係冇，好似冇喎。 唔係，我哋要 Spotify 每個禮拜出一首歌， 係 跟住就好似試鞋不要露骨啦咁樣，短短地，可能好似完全唔玩佢哋個 game， 唔玩佢哋個 game 嘅意思係即係唔係嬲佢哋唔玩， 嗯、 但係就好似係想好似 YouTube 嗰個玩法咁樣。30秒， 嗯， 但系照摆上去，但系以一个做平时做 pop song 嘅方法去编佢啊，或者做咁就系一样唔同嘅嘢，好似系冇一个唱片公司嘅背景嘅意图啊，或者系纯粹啲我见到啊近排有样嘢我生活上好似几开心，不如一齐做啊咁样。我哋有过呢个谂法，咁呢个谂法亦都唔系话。冇乜阻力去阻止我哋做，系我哋懒啫。 个阻力， 或者可能系，或者可能系真系即系啲心力做咗喺啲难得你和我啊，八月岁啊咁样。咁所以就未系，可能会之后嘅将来会做咯。 等我哋经济自由咗先。都是讲钱啊，好现实而家个人都大过咗。 三秒都要钱啦、 啊。要30万咩？ 唔系 啦，上架好简单嘅就而家唔同噶啦，唔同。 咁我就交俾你。 OK 嘅 ，OK 嘅。 记住。 但我想知道，譬如睇Cousin 嘅角度，而家好多同唔同歌手合作啦。但系做人哋嘅作品同做自己作品嗰最大分别系咩咧？因为上年你有出自己嘅 EP 啊，咁年头都 keep 住有噶嘛，即系自己嚟去。 我相信每一个监制都会有佢嘅美学同美感喺里面嘅，呢个系首先要有嘅基础。咁如果唔系，佢就可以好求其啊嘛，即系或者冇乜要求，总之录完就算，可能或者交俾佢觉得有美感嘅人。咁但系呢、這个我喺我嘅准则里面咧，咁我会将我嘅美学同埋美感咧，都揸得几准嘅，即系我。講嘅所形容嘅美學同美感，好似好巴閉，但其實係，總之係我自己嘅主觀嘅嘢啦，就係我自身可能聽開長大嘅嘢，我會覺得佢哋係靚嘅，譬如我啲中意 string 聲，我中意女聲多過男聲，或者我中意有一種温柔嘅唱法，或者我中意一啲比較。輕啲嘅飄啲嘅一啲音樂嘅類型咁樣。 咁如果嗰個歌手變咗叫 Cousin 風嘅時候，你就又係監製嘅話，頭先嘅嗰啲嘢係咪 即係我自己監過自己？ 係啊嘅時候係咪就容易做咗，定係反而嗰啲？ 譬如我日文版我交咗俾佢啦，跟住同時間我喺入面都盡我可能唱歌嗰個責任，唱好佢唔好。 唔好即系唔 ready 咁样啦。咁我自己唱歌嘅时候，可能上年会多少少，因为自己出歌嘛，咁所以就喺个过程里边，我谂我对自己嘅严厉度系高过对别人添嘅，即系我直情系要逼自己一定要做到为止。同埋個時間就唔係好理咁樣樣，即係可能其他都下一家點點點，下一家點點，或者我就盡量將自己逼喺一個我唔如果錄唔好就走唔到咯。咁我盡量會揀一啲可能夜少少嘅時間，即係譬如八二歲，我放咗佢走，錄完佢嗰 part， 再自己走， 一點幾兩點喺嗰度，可能我可能開個 IG live 唱下歌，唱下其他歌，咁跟住我就之後。off 咗 IG live， 我就入咗去录音室一 take， 逐 take 逐 take 咁样录。可能我自己啦，咁我就自己一个人喺 control room 揿着个录制机，又跑入去，跟住咁即系翻个第二岁嗰个烟草咁长啦，系咪？ 有位有时间， 系啊，慢慢行入去，三秒都仲得，系咪？跟住就入去再唱完，再出嚟再听一次，就当唞，跟住等把聲唞下，跟住諗下，依度可以點樣好啲，再入去。如是者，我嗰 part 就係錄咗七至八 take 咯，就喺個七至八 take 就揀 take 出嚟咯。咁我係this for 呢首歌係咁咯，係啦係啦。咁當然係對手，我哋各自都對首歌好熟啦。係啦係啦， 四年都唔熟啫，死佢。 咁咧四年嗱，頭先有講你哋嘅人生狀態會唔同，但係呢一首歌嘅狀態，呢四年會唔會即係佢本身可能用嘅唔知旋律啊、樂器啊、編曲嗰樣好多，呢四年係咪都有不斷 同 變咧？歌詞啊，各樣都 係即係我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有啲嘢不變，有啲嘢咧係隨住時日嘅琢磨咧，可能我自己可能啲音樂人知會有呢啲感覺咧，就係望翻幾年前自己嘅作品，可能編曲嘅作品咧。可能個科技又唔同咗啦，你用嗰啲電子聲捽出嚟嗰隻聲，可能佢哋又出嗰啲推出咗新嘅 plug in 啦，咁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效果。咁聽翻嘅時候，其實有一個我哋好容易會覺得咁渣噶咁樣樣，但係其實我哋有冇諗過當時嗰陣時個自己係再純粹啲，或者再哇好有衝勁做好多嘢，冇乜計算咁樣，其實。我会咁样睇就係我哋唔应该贬低过去嘅自己囉，唔好立亂贬低过去自己，亦都唔好觉得而家嘅自己好差成㗎咁样。咁我又会有一个几得意嘅经验就係、是可能有啲 Ever Chan 咁样同我讲几年之前有首 demo 我哋喂好似出得囉喎咁样。咁跟住我就會自發性地，我會喺個編曲嗰度咧，可能會加多一啲我而家有嘅聲擺落去，跟住可以多少少元素，跟住再抽絲剝繭咁樣做，咁就變咗好似兩個唔同嘅自己喺度合作緊做一件事，但係就係更加好嘅，好過係得一個我或者係而家嗰個我去做咯。咁好似係一個同過去嘅自己和解嘅一個。是或者融和的一個心態咯，咁係幾特別嘅，咁所以而家個編曲裏面咧，八月歲咧係有唔同時期嘅嘢，咁我都刻意編keep 翻嗰個琴嘅 intro 咧，就係當日佢喺我間房裏面佢喐我嘅時候，我彈嗰個 intro 就係嗰一 take 啫，乜都冇變過，大細聲嗰啲 midi 琴嗰啲彈得唔係咁完美嗰啲算啦，OK。即係冇走音就得啦。咁跟住我就想 keep 翻大家聽四年前嘅時候嗰個畫面同埋嗰個情緒，而加翻而家加落去嗰啲可能有深刻有啲電子聲，或者有啲加有啲管樂嘅聲，好細聲嘅，但係佢會可以將個歌嘅温度提升少少咁樣。咁就係我對呢首歌嘅睇法，因為一首冇鼓、冇 bass、冇吉他嘅歌，但係四分幾五分鐘，而家係好容易會悶噶嘛。係啦，咁所以可能。咁但係其實我哋細細個聽係的確係有呢啲歌，我哋而家又會聽翻，又唔會覺得悶嘅，我哋覺得感動嘅，因為你 keep住感動，你唔會計住佢啲時間啊 ，Spotify 三分鐘之內啊，你嗰啲咩演算法啊，你以前唔會有依樣嘢，你感動就係感動嘅啦嘛，係啦，咁所以我就想用翻嗰陣時嗰種感動去做翻而家嘅嘢，即係譬如啲嘢啲聲人聲，我唔使 tune 曬，甚至乎成條 vocal 都唔 tune 咯，係咯， 咁又或者喺中間嘅時候，嗰啲音樂嘅樂器係咪要 tune 到咁正啊？亦都係有啲考量咯。咁可能喺個 reverb 嗰度再即係可能 mixing 啦，咁 mix 講到 mix， 即係將啲嘢包翻埋一齊嘅時候，係咪所有嘢都要準到 tune 到正一正咧？咁呢個就係我做呢啲慢歌嘅時候去諗嘅一樣嘢咯。係， 咁坤哥咧喺即係呢四年間呢一首歌，頭先 Cusser 喺佢個 side 嗰個嘅轉變嗰種感受，你自己又覺得點樣樣？ 我自己其實由頭到尾都話係浪漫啊嘛。咁其實嗰陣時佢寫過一份詞出嚟嘅，就有啲 sad 嘅。佢有一種悲傷感太重，咁我就啊，不如 有啲冧樓 feel 嘅， 係冧到太大件事，所以我不如我哋真係想好甜啊，好甜啊，真係 for 即係如果最理想嘅人嚟結婚嘅時候，一定會諗起呢隻歌，咁亦都想維持翻原本嗰種嘅浪漫，咁所以就堅持呢樣嘢，咁啊大家 可能犀利到話啲 ex 結婚嘅時候都諗起你，可能係。浪漫到啊！浪漫到 啊！结晒啦，结晒 系啊系啊！我唔系对住你讲噶，先嗰句我对住空气讲嘅， 系啊系啊，冇望住你嘅。然后佢仲要应你话结晒，即系佢知道啊！佢全部都有 follow 话你听， 偷偷地开咗一个第二个 account， 我话俾人知啊，大家知道啦。 但系因为你自己嘅状态，头先我呢一首歌里边感受。结咗婚同未结婚嘅状态，当年创作同而家唱嘅时候，你自己系咪都感受到嗰个分别噶？ 反而唔系话呢只歌啦，即系其实唱歌嘅时候，即系有一次上台唱一个 show 咁样，佢就觉得啊、哦，原来我唱歌唔系一个人唱啦，其实我系即系后面有其实原来好多好多原因啊，好多背负，可能即系原来谂翻。即系细细个一个人，我唱我梗系我自己威噶啦，系咪先？咁但系而家谂翻，我原来代表我公司啦，代表我嘅家人啦，代表我哋嘅做呢只歌嘅人啦，即系原来背后有好多唔同嘅嘢咯。即系最紧要系呢个未必系身份嘅转变，但系有一下系觉得啊，唱歌其实即系可以好简单，但系你都有一份责任感。你所以你要点样先去？点解要唱得更加好呢？即系唔系就系为咗自己咯，即系而家有呢种感觉，所以想出呢只歌嘅时候都会因为都四年啊嘛，叫做究竟嗰阵时就为兴趣啦，咁即刻一日一个钟，唔知系咪用一个钟嚟录咗个半段。 大部分嘅时间都系我用咗其他部分我嚟玩啊，我嚟开住 live 啊，系啊，做下啲无聊嘢啊，咁样。 系咯，所以 就用最求其嗰啲嘢摆上网啊！ 冇错， 同埋关于呢只歌咧，其实有一样嘢我系好想问嘅、啊，就系、是个 intro 个琴嘅 intro， 因为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坤哥本身好中意日本嘢咧，我觉得个 intro 俾我一种好新海诚嘅感觉啊！ 哦， 你嗰阵时去写嘅时候，会唔会其实都可能somehow系谂到一啲好电影感嘅画面啊，或者点样去做一个咁样嘅钢琴嘅 arrangement 嗰个弹法？ 我在編曲的時候，我的畫面我是直情在 Google 開了吉卜力，那些 wallpaper 出來，跟住是有一種又不是致敬的，咁但是譬如久石讓，咁佢我自細真係哇，如果可以做到佢那種嘅。唔好話佢嗰種高度啊，即係佢嗰種手藝啊，或者佢哋啲諗法啊，我都覺得哇，原來係即係佢嗰啲嘢係可以好複雜，但係俾你聽出嚟嗰一陣就好簡單，所以佢 touch 咗全世界嘅人咯。 嗯， 係咯。咁但係佢背後就唔係咁簡單，佢要望到嚿雲，佢要諗到個音符係代表即係嗰件事。咁我覺得呢個睇法就會好影響到如果。其實我做歌嘅時候，我開啲 wallpaper 出嚟睇，或者開啲嗰啲卡通嗰啲圖出嚟睇，其實都會有一啲即係 at least 可能喺 mixing 嘅時候，我開住你把聲嚟聽第一句你照亮我的心靈，咁我開可能千與千尋，跟住嗰個有一個深 so call 男主角穿白色衫。跟住就搭住個女主角嗰個膊頭，咁其實佢出現就係為咗佢咯，即係嗰個人係即係 的存在都是為了他咯，他幫他是不問回報咯。咁咁嗰種嘢好 touch 喎，對我嚟講好 touch。咁、而嗰種 touch somehow 係要一種有温度嘅音樂師可以做到。咁所以喺 mixing 嘅時候，我都諗下啊點樣 mixing 嗰個温差先至啱啱好咧？嗰温差講緊人聲啊，個 reverb 啊，或者個人聲個彈性啊，即係彈唔彈啊彈唔彈口啊啲拉面彈。 但聲冇彈性， 咁跟住可以 mix 出嚟嘅，可以 mix 出嚟 ，mix 出嚟 可以加 好光， 可以加工嘅， 冇彈性咁樣。 我哋可以加工，咁但係總之就係我哋，因為我同你把聲本身都係需要大家去調，即係大家個唱法。其實而家嘅唱法係我哋嘅唱法中間嗰件事嚟嘅，咁都係一個比較柔，但係都推向 warm 少少嘅。嘅方法，咁所以喺後期 mixing 嘅時候，我就不斷咁睇嗰啲圖，不斷咁樣對住睇下啊，我播依幅圖，我播依首歌，睇住依幅圖啱唔啱咧？咁樣樣係啦，咁所以過程之中，我係講緊係一個温度嘅延伸咯，就係、是、點樣、你聽完一次之後，你會唔會想聽第二次，或者你會唔會聽第一次？你已經可以 deliver 到你我哋想佢哋聽到嘅嘢咯，即係太多複雜嘅嘢，係啦，唔長， 我都唔好明白。 但唔係啱啱你講温度嗰個都會感覺到最簡單，譬如首歌中間有兩個間奏，兩種嘅温度都唔同，即係好似最尾 chorus 前嗰個間奏，我覺得係有頭先坤哥講你最初嗰種 set 啲嘅情緒喺裏面啦，我 receive 到嘅時候，但我覺得呢首歌其中一個位我好鍾意，就係最尾嗰個捉緊你嗰一下嗰、那個特別嘅處理，即、就、係、是、變咗淨係琴聲突然之間 zoom 一下嗰、那個好係啦，即係嗰一下好好似就係、是、好似佢講嗰啲，譬如新海誠或者動畫最尾個人跌緊落去，一手捉住佢有嗰個力度， 可能就係嗰有一種我想希望有一種除摩定一首。歌都有一種電影感擺落去，或者畫面上可能都會就咁聽一首歌，就算唔睇 MV 都會有佢哋各自自己諗起嘅嗰個人咯。即係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佢哋嘅嗰一位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就會諗起嗰個人咁樣。 咁亦都喺個 MV 上面就請到啊太太愛子出場啦。咁呢一個嘅idea 係咪都好快就已經決定到就咁樣邀請佢嚇咁樣拍㗎啦？其實 係啦，即係嗰啲叫做天時地利人和啦，同埋都即係對佢嚟講，剛剛嚟到香港都係一個佢嘅第一份嘅工作啦，希望等佢一個意義啦。佢好擔心好多嘢嘅，之前都擔心究竟自己拍成點啊，個樣點啊，會唔會好肥啊？乜 cushion 都有嘅呢樣嘢就 係啦。你都要演奏噶嘛？ 佢有出現嘅，好都 好開心。 好係啊！呢、這個強迫症啊，要自己最靚仔。咁但係就呢個佢都聽古仔嘅時候咧，佢都哇！哎，使唔使咁慘啊？即係咁樣。本身有諗過唔醒嘅，即係嗰個古仔。 係 咁，但係最後都大家都話：喂，唔好咁唔老禮啦！你新婚咁樣，即係咁樣。咁所以就大家就研究咗呢一個嘅ending 出嚟咯。 咁所以就有呢一首 Cushion 風同埋坤哥最新合作嘅呢一首派台作品《八二歲》，咁大家聽到啱啱成我嘅過程嘅創作經歷咗四年之後，就有而家大家聽到嘅版本啦。今日多謝兩位上嚟同我哋介紹啊， 多謝。 今年希望再多啲唔同嘅機會就見兩位啦， 好快見啦。 好 ，thank you。 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但历程罕有，难得你和我，无需讲什么，相见时短绝亦不错，宁愿淡淡的过，但我心如当初，城府变大 迷曲雨直行话依旧，原谅我小宇宙疲倦足够，宏大理想你跟我追求，闲话语琐碎事又在心头，共晚饭消化后如像陈旧，无用再惊怕着地口天宽，生命太短限时拥 吴业坤之前嘅作品叫《难得你和我》，听日见。